过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扶过的伙伴，一起汗水的誓言听得见，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谁都可以让明天灿烂。 Hello， 下午好，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从南方姑娘开始，赵雷就被很多人认识，而成都对于他来说呢，更是有着别样的情怀。早在2013年他流浪全国的摩托车巡演途中，就在成都结识了小酒馆的创始人唐祖。在去年的我们的时光巡演中，赵雷也曾在成都留下了他的歌声，而在今年的无法长大全国巡演中，成都这一站更是有着巡演两天的优待。赵雷说，成都这首歌是他写给这座城市的一首情歌，因为这里是他热爱的第二故乡。节目一开始，一首深情的民谣，赵雷的《成都》送给你。参与节目互动，还是通过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到。 亲吻着

什么呢？他的爱在心里埋葬了，磨平了，纪念了，仍有余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爱已在夜里翻墙。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一首来自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城市生活的三原色，孤单、欲望和爱情，这三种元素占领着我们的感情生活。无论是单身时的孤单，两个人的爱情，或是流连在人群中的欲望和渴求，都是在描写着现代城市人的内心世界。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这张专辑，李宗盛参与制作。李宗盛说，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奶茶能够学会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祝福别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来听到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有缘。

那段时间薛之谦因为连轴拍戏录节目几乎没有任何时间休息，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用心的在坚持写这个词。薛之谦也说，别看我们这些人整天胡闹瞎侃，但唯一想要做的就是让大家忘记痛苦也好，不开心也好，每天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快乐。这里是同样希望带给你快乐的 MyFamily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ophie 王菲闷。 百公里油耗低至 4.7 升，一箱油超长续航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摇号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全混动，还天地一片别克蓝。天津四联别克北辰店2672-5555。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use Forty， 我是苏 King，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上午有轻雾，微风转西北风3到4级，10到1摄氏度。本周的气温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哈，偶尔有雾霾的天气，那出门要戴好口罩。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 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嘉轩，看我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哎，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吃甜食，比如说巧克力。好像接下来这条消息呢，给吃巧克力有了更多的理由。英国赫尔大学对多名咳嗽患者展开研究后发现啊，巧克力中的可可碱能够舒缓咳嗽，有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巧克力的粘性很强，可以对喉部的神经末梢形成保护层。那正确的吃法是将一块巧克力含在口中，慢慢等它融化，然后再慢慢的咽下，这样的止咳效果会更佳。好的，分享了一个小资讯，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彭羚，囚鸟。 的鸟已经忘了天有

open the door. Wearing nothing but a smile, fell to the floor. And you whisper in my ear, baby, I'm yours. Ooh,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gets me so high, so high, so high. Girl, you're the one, I want you always. And if you want me, girl, you got me. There's nothing I know I wouldn't do, I wouldn't do, just to get up next to you. Girl, you're the one, I want you always. And if you want me, girl, you got me. There's nothing I know I wouldn't do, I wouldn't do, just to get up next to you, just to get up next to you.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gets me so high, so high. Ooh,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gets me so high, so high. Girl,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own me. And if you want me, girl, you got me. There's nothing I know I wouldn't do, I wouldn't do, just to get up next to you. Girl,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own me. And if you want, 哇，超嗨的一首歌 Want to Want Me。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5 Music 40， 我是 Suki。 昨天呢，电影《28岁未成年》在京举办了首映发布会，导演张默携主创惊艳亮相。该片呢是张默自编自导的第一部电影。作为张艺谋的长女，张默可谓是子承父业，先是在纽约大学读了电影学院编导专业，回国之后呢成为了父亲的帮手，做过副导演啊、剪辑师等工作。哎，有趣的是哈，张艺谋导演的新片《长城》将在12月16号公映，父女俩的电影可谓是几乎是同档期较量，这也让即将到来的12月充满了话题，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OK， 继续好音乐，来自张学友，我等的花儿都谢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啊，打车软件优步已经不能使用了，因为优步与滴滴的合并，旧版优步 APP 呢已经全面停止在中国提供服务，所以呢优步软件就建议用户删除旧 APP 中的百度钱包、信用卡等支付方式。如果是使用支付宝支付的用户，也可以通过设置解除安全代购协议。那具体的方法是打开设置支付，设置免密支付，点击账户授权，应该就可以看到优步的绑定了。如果没有记住刚刚的流程的话，可以百度一下，然后具体的解决方法哈。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经典的、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这一次体会，要追求完美，敢不敢抵对？就往外退，身败就谦卑，别说是梦归。你的困难题就打破了自己权威，从来怕你非礼不屈，那些魔兽珍贵也来跟我说谁高谁低，从来不信那些所谓绝对孰是孰非，也来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有种阶级被风化解，谁还在胡言乱语，在我眼 自张碧晨的新歌《自噬者》。张碧晨出道首场个人演唱会《自噬》呢，将于12月10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面对人生中第一次演唱会，张碧晨积极应战，坦言非常紧张，但也感到十分的兴奋，在排练过程中丝毫没有疲惫的状态。近日呢，张碧晨在微博上抛出练舞排练照片，认真练舞的样子让粉丝大为惊喜。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谢安琪，眼泪的名字。 百公里油耗低至4.7升，一箱油超长续航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摇号。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全混动，还天地一片别克蓝。天津圣路别克塘沽店5981-6889。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记忆消失是一种骗人的事，

Music 40 好音乐不间断，尽在 My FM。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暴风女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最近呢，军人歌唱家谭晶参加了综艺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一下子刷新了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他本人也表示说，之所以来到蒙面，就是希望能够离观众更近一点，能够更多元的尝试流行啊、民族原生态等曲风。有不少观众就留言表示啊，希望他能够继续以百变的造型示人，相信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好的作品。9:05，马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范逸臣 I Believe。 I Believe。当我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I believe， 你不

与他告别后，关于爱情也就不再找访。想念的花在春天尽量隐藏，让作息正常，不对别人有影响，只是累积的寂寞好像找恰当时机全释放。让我在秋天醒来， 来自柯以敏在秋天醒来。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03年12月，萧亚轩发行了专辑《第五大道》。在这张专辑中有为梁朝伟、杨千嬅主演的电影《地下铁》的主题曲，还有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千金百分百》的主题曲，同样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来自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更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 好音乐不接段，一会儿接着还有更多好音乐哦，是 Gary 曹格。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是我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爱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难得来看我却又离爱我，让那手中泻落的沙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神奇的爱情，爱是你，是人间的奇迹，是城市的意义，是永恒的美好生命。梦在寻找出口，生命渴望抚摸，让青春保有瑰丽的颜色。

流行前沿，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欢唱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今天上榜曲目是 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不得不说呢，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中最难唱的歌曲之一，因为这首歌的音距很大，如果太投入音就会跑调，但是如果音准重视音准的话，歌曲的情绪又会缺少一点。这首歌呢，除了可以抒发悲伤的情绪之外，也可以考验一下每一位演唱者的唱歌实力。马上来听到 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 YFM K 歌欢唱榜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用一根火柴烧一张蜃楼，借这场大雨让自己逃走。笑把我卷走，用一段感情换一个朋友，每一句再见隔一道伤口，躲在万劫不复的街头，微笑参透覆水难收。倘若说放一丝手就像刻一个锁，我又何苦在乎得不到的温柔。我坐在公路的出口，等待天黑以后，我变寂寞，连想你都是种残酷解脱。我目送沿海的日落，紧抱一个最深无私的枕头，留不住回忆，却学不会放手。 随时随心好音乐。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以入住金融、餐饮、 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FM 100.5 梦想。

Music Forty，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爱 上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我们现在经常建议绿色环保啊，美化环境。最近呢，杭州地铁一号线一辆列车把大自然搬进了车厢里，从座椅到地面，从扶手到门边，满眼都是绿色植物，还伴着那种新鲜的泥土的气息。这辆列车绝对算得上是地铁的最佳创意了，大概就是一种我们在寒冬里大雪纷飞，他们在地铁上四季如春的感觉。好的，继续好音乐，来自信田来未，在爱情里爱爱。 好きだ 你好，我是方炯斌。 心吗？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根。 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颗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瞻仰。 来自苏打绿，你被我写在我的歌里。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 Suki。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是他专门为歌迷们创作的歌曲。 JJ 说，记得在忙碌的时候突然想起一句爱是三万里程的孤单，于是他就把想到的一些话写出来，然后也说这首歌的歌词一定要献给歌迷。马上来听到林俊杰不流泪的机场。 笑容值得我凝住心跳，往前跑的人需要摆脱遗憾的药，回到教堂祈祷那一秒，

有一首嗨歌蔡依林招牌动作。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马上进入今天的 MyFam 微星站。天气一点点凉爽下来，又到了这金九银十的购房黄金季了。想要新择福地，你可要注意一下，融桥中心地处南开腹地南京路延长线，位于海光寺碎壁地之上，现在现房发售，即买即住，建筑面积100到1300平米，户型空间尺度自由，商务铂金之地，千万不要错过。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全系产品供应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鼓浪水镇。以上就是今天的 MyFam 卫星站，我们的 Music Forty 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时间交给舒君的音乐摩天轮，我是 Suki， 明天见，拜拜。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am DJ 董轩、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MyFM 100.5。 夜色那么黑，看不清悲喜界限，任谁多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思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战胜了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思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痛，然而春去春回，长大成人智慧，最黑的黑是背叛，最痛的痛承受的虚伪，我来体会。 我愿拥抱你，你给不起的未来，我来告别。夜是那么黑，夜是那么黑，夜是那么黑，夜是那么黑，夜是那么黑。 My FM 你专属的音乐电台，你专属的好音乐，我是男主播张韶涵。 My FM。 笑着跟你互相问候，问候，终于还是做你所谓的朋友。我把我放在最后，说不出图什么，但就是假装不了对你冷漠。 尔冬升联手拍武侠电影《三少爷的剑》将在12月2日全国首映，相信不少古龙迷很是感兴趣。在最近几年里，传统武侠电影已经渐渐暗淡，这一次对于经历过武侠电影高潮阶段的徐克和尔冬升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小说原著《三少爷的剑》是古龙晚期作品中最优秀的几部之一，也是江湖人系列唯一一部作品。故事围绕着两位传奇剑客的生死较量展开，小说充满了古龙独有的浪漫悲情情怀，可是片方却说新版《三少爷的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这个人把我抢走，又把我抛弃。这个人 如果连你也杀不了他，这世上就再没别人。